谈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老北京的门墩》，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侯杰、刘洋，你们好。 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听说哈，你们在寻找这个门墩的过程当中有特别特别多的精彩的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哈，比如说这个门墩的这些文化这些寓意都是怎么来的呀？咱们肯定不是只是在百度百科上搜到的，是吧？是不是背后也下了很多功夫啊？ 对，因为门墩的寓意啊，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地对寓意也是不同的解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各地的寓意呢尽可能收集，然后进行归纳，而且主要以北京或者北方寓意的为主。就是同样有寓意，可能南北方地区或者是少数民族跟汉族它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寓意的话，实际上出过一些吉祥图案，主要是一些剪纸啦，或者是一些年画上会有体现，所以就把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料汇集起来。那么经过各种各筛选，同时还有要一定 要比对， 对，比对， 比对， 要结合着现在门墩的周边的环境跟它的院子的环境，才能得出这个寓意的真正的意思。也就是说，单纯逛一看一门墩，不看它的那个大门的规制或者周边环境，有的时候容易误判的。 它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比如说什么样的大门配什么样的门墩才代表一个什么朝代？ 对，因为是这样，门墩它我们现在已经离它这个完全有规制的时候大规模四化时间很长了。 对， 有时候它出现什么情况呢？门墩这个被更换过。对，它并不是原始的门墩，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像有些异形门墩或者是一些像葫芦啦、瓶子啦。到现在我们都搞不大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形门墩，没它跟其他门墩不一样，没有任何吉祥图案。对，也没有任何的，就是从门上也看不出来这个门是这个比别人不一样，那它就是一个异形门墩，完全就是一个葫芦或一花瓶。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这个门墩呢，就要进行单独的进行一个归类跟筛选。 你们在这过程当中采没采访一些特别的人，比如说住在那儿的一些老居民啊，或者是一些老北京的人？ 有的时候如果能遇上会问一些，但是因为是历史，对，历史太久远了，每个人以讹传讹了出现了。 而且这门墩特别不起眼，就是谁都这有什么可看的呀？就比如你在那拍啊，你很兴奋，找着一个就是很不一样的图案的人很兴奋，然后从院里就出来大妈，这有什么可看的呀？这有什么可看的呀？这是什么呀？然后他还会问你， 对，他都不知道，可能在这生活了几十年也不知道身边有个宝贝。 然后你告诉他这上面雕了一个什么，他可能会说，哎呦，我在这住了20年我都没注意过。 对，哎，我看你们这书上还有一个是到王府里去拍门墩哈，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去过几个王府？现在 对，其实以前正好拍门墩包括拍王府都是我共一块儿搞的项目之一。那么两个可以揉在一起。另外呢，正好在考察这门墩的时候，我们要考，就是要不同的宅院、不同的等级要进行筛别，就是看看 王府和老百姓的门墩有多大区别，区别在哪儿。那么后来发现有些时候王府其实有些门墩除了大门以外，它里面的门墩跟老百姓是一样的， 嗯， 或者说因为有些门墩呢它属于这个情况特殊，那么甚至包括东北地区包括一些门墩和关内，那么有的时候也有大同小异之处，所以要进行综合对比得出一个结论，就不是只有王府才能有老百姓不能有，或者是王府的门墩那么跟老百姓有时候不一样。实际上它从某种程度上王府就是一个大的四合院， 哦， 对，实际上就是一个可能更精美一些，用料更讲究一些，雕刻更好一些， 个头更大一点， 对对对，但实际上 更气派一点， 它跟老百姓一样，它追求的寓意 都是一样的， 对，也希望多子多孙，也希望吉祥，对，也希望美好，甚至也希望一些什么福在眼前啦，对吧，也希望这个风和挂印啦，也有，而且就是很普遍，就说明真王府呢在我们眼里中很高高在上，实际上它从在门墩和吉祥寓意上和老百姓是共同的心理和这个想法的。 嗯，哎，那你们去王府拍顺利吗？会不会有人就是不让你们进去拍？因为这种地儿吧，要不就是旅游景点，要不属于重点保护单位，怎么进去能把它拍出来呢？ 对，确实是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要可能我老说一句话，这个成功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偶然，真是很偶然的情况下，人就批准我们拍了，或者没有人管我们进去了。可能平时365天，可能都要管得严一些，没准有一天两天，这个就让我们赶上了。但是 拍两下，人家主人回来了， 对，回来了， 不 能拍 了。 像有些不仅是王府，因为很多的 四合院 嘛，就现在都变成私人了，而且他在外面可能再盖一个 防盗门， 防盗门。因为这两年呢这个防盗门的普及很高，所以对考察门墩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它在门的外面再装一道门，而门墩在门的里头那道门，所以外面门大门紧闭，而且都电子密码进不去，但是就出现了有的时候正好这个主人出来，或者是主人正好就是门没锁，他们就趁机会考察了，甚至包括有时候突然间人家里面一只小猫小狗跑出来了，遛狗正好遛出来，大门一打开，我们就下意识的属于那种一看，突然间发现有一个是带文字的一个， 一个 白猿， 白 猿，白猿是 藏着一个桃。 哦，对对对，白猿偷桃。 偷桃，对这个寓意，当那个王府强的这个祝寿嘛，很偶然，我们并不知道那个门是有这个门墩，而且呢，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因为他这个门藏在一个电子门后头，结果里面正好小狗跑出来了，而且是 他是一个小孩， 对， 他来追他家那个狗。然后后来他跑出来，我们俩一瞄，哎， 这门墩儿，而且最主要最早还不是发现的门，因为那小狗特可爱，先看了小狗，哎，这小狗挺可爱，后来发现的门，门墩儿可能。 然后那个门之后，我们就有时候经常从那儿过，就 再也没 遇到过它打开。 对，所以普通人过去的话，根本没想到这个门后面还有一个精美的门墩儿。 因为它就是一个防盗门，你不知道后面是一个院门。 哎，这白猿偷桃什么意思呀？我也没搞明白。来来来，你们俩别谦让了，来，侯姐，侯老师来，都是那个刘老师说，来，侯老师也来说两句吧，来，来， 就是咱们那个书里面好像也写到了， 对， 它就是一个神话故事， 嗯， 对，就是，就是嘛，它是一个就是上面雕刻了一个就是猿猴的一个形象，然后它扛着一个桃枝，应该是上面有那个桃子，然后寓意基本上就是说传说就是，云蒙山中有一个就是他的妈妈，就是他的母亲生病了，然后想吃桃子，然后这个白猿就十分孝敬他的妈妈母亲，然后呢他就去仙桃园里面去偷这个桃，然后不料呢就被当时那个桃园就是看守桃园的一个仙人叫孙真人捉住了，然后那个他就请求他，就是说我是为了给我母亲 治病， 对，他特别想吃这个，可能就感动了这个孙真人，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白猿就给放走了，然后就是从此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传说吧，就是象征，就是祝愿老人就是长寿，对，一个象征，就是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是不是一个孝道的故事哈？ 对， 这种门墩图案在北京就目前来说就很罕见了，很少了， 有的是因为它是在一个箱形的门墩上面，然后就是整幅上面都是这个形象，然后我们在胡同里串的时候也发现过类似这样图案的，但都是就是比如在包袱角或者是在哪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猴扛着一个桃，就没有这么大面积在 整个的这个箱型、 嗯、 正面然后雕刻，这个可能是唯一一个了、 嗯、这个能查出年代吗？ 应该不太好推测， 很难，但是从它风化程度和雕刻程度应该这个可以 不太远， 对，可以到民国或者是清末，清 末 明初、哦、因为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当时出现了就是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一些大户人家他经营不善了、 嗯、 就把院子卖给一些有钱人了，那么有钱收了一个院子之后他就进行一次装修， 对，他也没文化，是 他没文化装修 土豪哈， 在装修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哦、一个第二次规模的一个，对，因为可能以前门墩经过明清几百年了风化了，我看不上，我现在有钱，这宅子是我的了，刻一新的，所以民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门墩都是民国时期的、 嗯、 就是这个情况，一个新户就像重新装修一样重新雕一个新的门墩刻上去、 嗯、 所以现在北京城里大量的是民国时期， 包括现在住在胡同里的人，他有时候可能对自己家门前的那个门墩也不太满意，他可能也会换一个新的。 哦， 对， 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对，主要是主人的意愿嘛。 嗯， 对，所以现在有些新的这个四合院翻新的四合院、 嗯、 门墩也就是新的了。 哦， 但是可能从质量上或者是雕刻上要比以前逊色一些，但是也代表了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是这样， 嗯， 这重新装修了，重新盖了新房子了，但是我要把门墩和门一起变成新的， 嗯， 所以说民国时期的这门墩啊就相对多一些，而明清的就很少了。 对，哎，我觉得这门墩特有意思哈，很多图案，比如说还有这个内侧包袱角有这个鹌鹑是吧，还有那个麦穗儿，这什么寓意呀、啊、 那个岁岁平安， 哦， 岁 岁 平 安，哦， 鹌鹑指的平安嘛，它谐音， 谐音 叫岁岁岁， 嗯，那海马祥云呢？ 海马祥云这个还真是一个很，但以前就是 没怎么见过的哈， 很少的，现在就几乎不多了。海马祥云实际上它有的时候有一个日一个月，应该是， 对对对，一个日 一个 月， 一个月，对，起到一个当时这个一个吉祥寓意， 嗯， 吉祥寓意。那它实际上这个门墩雕刻起来就要比正常门墩可能要费劲一些， 嗯， 所以呢，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使用的人呢就少一些。那么到现在，我们发现的海马这种门墩呢很少，好像只有三处，只有三处。 哦，对，这个确实，我估计这个年代也挺久远的吧，我看这个风化程度也挺厉害的。 它这个门墩有的时候吧、嗯、尤其最近几年可能是环境污染啊，或者是这个类似于这种大气， 嗯， 那么是这个对门墩，因为很正常，这个门墩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就要更换一次， 嗯， 那么也属于这个其中的原因之一，所以门墩风化速度要快一些。 嗯，还有一个哈挺好玩的，这个春风得意哈，春风得意这上边是一个牧童吹着笛子骑着牛， 没错， 哦， 惬意的一个感觉， 对，这叫春风得意哈、 啊、这个门墩当时发现时候也很偶然、 哦、 这个是 当时没注意， 没注意，对啊，它在侧面刻了这么一个门墩，而且这个门墩现在好像 还在， 对，只有这一处吧， 还在， 好像就是这 个， 好像只发现这么一处。 对， 哦， 对， 对，我觉得确实不好发现，因为我看它这个风化程度哈，如果不是特别细心，可能就错过去了。 而且有的时候它门墩、 嗯、 因为在门口嘛，现在咱们骑自行车啦、电瓶车啦，它正好挡上，或者停那儿。 哦， 对，有时候就一带而过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在那儿住了很多年，哎，我们家附近没这个门墩啊，那、 嗯、 实际上就是长时间挡着，或者是确实门墩那位置比较小，而且就是很不起眼， 不起眼， 就容易被人忽视。 嗯，你看还有这个化鱼为龙哈， 对 对，这个是天上有云龙，水中有一鲤鱼，是吧？ 对，鲤鱼跳龙门嘛、 这个、哦，这可能应该是有点像书香门第哈， 对， 希望中举。 然后有些还有些植物的、哦、比如说这个，因为我们都说每个人对自己的寓意不一样，书香门第人就是有的时候搁一些梅兰竹菊，对啊、 嗯、 有的还是佛八宝、暗 八 仙， 对， 这些都是就是有很中国传统以来很长的这个讲究，有的甚至直接一个门墩儿，就两个门墩儿，就把佛八宝跟暗八仙都搁在一起了，全了。 嗯，哎呦，真好玩，这个叫什么神话寓意哈，这还有一个叫做犀牛望月，犀牛望月什么意思呀？这个上面有一个牛哈，正在看着天上那个月亮，是吧？ 它大概其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人到老学到老，然后干到老，就是到老了你也不要放弃， 要勤劳。 对对对，然后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牛嘛，耕作了一天， 嗯、 然后那个晚上，就是那个月亮在天上，然后牛这样回着头，然后那样看着那个月亮，然后大概其的意思就是。 嗯， 到了晚年，然后也不要放弃自己，人到人叫正是夕阳无限好嘛，然后就是 晚年的时候会更辉煌嘛。 嗯， 大概其就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有一句话不是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嘛、 嗯、 对，就是这意思哈。哎，我觉得特有意思哈。哎，你们有没有考察过，就是北京的门墩儿它是不是有北京特色呀？是不是跟外地的这个门墩儿它不一样？是这样的吗？ 确实不太一样，尤其像、 哦、 其实像山西那边大院它也有很门墩儿，而且规模乍一看很大、 嗯、 很精美。 嗯， 但是呢，北京的门墩儿大多数体现出的是一种威严，或者是一些像平城三杰啦，这种对自己官位或者是一些职位的一些气派、 嗯、 而外地的门墩儿就像山西体现出 咋呼 个头、哦、个儿很大、 哦、 但是呢 花哨 很花哨、 哦、 但是它并不是说代表了很多一些类似 文化的意义， 文化寓意少一些，但是确实、 哦、 而且料确实我认为有的时候还不如北京的，因为你汉白玉的门墩儿 跟那个地域也 有 关 系， 有 关 系， 每个地方、 嗯、 包括它这个 物产啊什么 完全是有很大关系的、 嗯、 所以北京的门墩儿可以属于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门墩儿情况、 嗯、 而且 比较规矩， 对，而且我们北京的门墩儿数量上也很大、 嗯、 种类也很繁多，这个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 嗯，哎，你们考察门墩儿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啊？你们觉得是特别难，就是确实是不好去再往下进行 啊？确实有些时候刚才提到了拍照问题，有些好的院子门墩儿拍照确实不方便，因为毕竟人家隐私的地方，有的门口要探头，你刚一靠近里面就有人保安，你出来这个地方不能拍照，对啊、 哦、 因为私人宅院嘛， 对 可以理解。 嗯， 有些属于那门墩儿它那个就是大杂院门口吧，它就堆着砖呢、啊、煤什么，尤其冬天， 嗯， 把你完全盖上了，你为了拿这门墩儿吧，你在这来不及，一两个人干一天，你不能把东西挪走。 嗯， 然后有些属于这种，这确实这个门墩儿就属于怎么说呢，确实是这个 有的是就比较罕见，可能在哪一块看见这么一个图片，然后呢、 嗯、 没有信息来源，你不知道它在哪儿，但你又很想去拍。 嗯， 然后我们也遇上过这 遇上过，就是属于别人他是作为摄影作品、 嗯、 在别的一些 网站上 发现人家拍的、 哦、 哎呦这门墩真漂亮，确定是北京的、 哦、 但是人家没有说是哪儿，人家只是作为摄影作品嘛。 嗯， 但是我们就特别想，因为这个门墩很罕见。 嗯、 结果就很偶然，他没事的时候，他正好我说母亲你说姥姥那边住在那边、 嗯、 就是完全不是为去拍门墩，就去姥姥家。 嗯， 路过捎带着突然间发现竟然那个门墩 就在路边， 就在他老家附近、哦、这点让我们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仿佛这个门墩就应该让我们 对一直在等着你们去发现它，去展现它的这个美哈。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很有的时候也觉得好像 是一种缘分， 冥 冥注定的 缘 分。 而且像门墩儿这种东西吧，它确实是以前很少被人关注，那么实际上我才发现门墩儿可以体现出一个真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家的概念，或者说一个一种文化的概念，在门墩儿别看它小，但是可以体现出一个我们几千年来儒家也好，还是我们这个这个中国的文化，包括这个家族的文化，包括个人的文化，是它就是在门墩儿一个文化里 一个 浓缩。 对，我觉得不仅仅是说就是大家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哈，这种传统，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对， 可能这个家族，可能古代大家族都是一个宅院就住好几代人，是吧？ 对对对， 他就特别希望他的子孙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哈，比如说书香门第，他就像你刚刚说那些门墩儿一样。对，我就希望我的子孙就是接下来就要走这个读书这条路啊，他有很多的愿望在里边，这确实是一种我觉得像是这个叫以前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这是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啊。 而且确实我们俩在调研和写着书的时候挺长知识的，对中国很多的一些传统文化和寓意以前真不太懂，或者说朦朦胧胧的可能听说过这个词儿，但是没想到能够像三羊开泰，人就刻了 三只羊， 真刻了三只羊，你知道吧？他就 有一些传统图案是真是第一次知道， 对，第一次知道， 因为以前也没关注过这些。 对，按八宝， 对， 嗯， 这个是比较 按八仙，对啊，但是 按八仙哈， 包括那个八仙过海那八个人，我们对这个故事很了解， 对啊， 他们每个人拿个法器。其实这法器就是这个按八仙嘛，而且每个法器代表一种寓意。 哦、 另外的像我们俩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联通的标志中国节， 中国节， 中国节，在门墩儿也有表现， 哦、 也有表现。他们就是也代表了一种吉祥寓意。其实现在有些随着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深入，其实很多寓意呢，现在反过来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就长时间，我们小时候这东西没有了，突然间这两年，像今年猴年，我看 了 很多这些猴的作品，也提到了这个马上封侯啦这些东西。像去年三阳开泰， 那个门墩里面有一个猴子骑着小鹿的， 对对对对对， 也是那种就是。封侯，然后那个封禄的那种， 禄在 封禄， 俸禄钱的意思，侯的爵位，又有官又有钱， 嗯， 表现出一古人的对古人的一种向往。 一个小猴， 又想有对又有官又有钱，那我人生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啊，比如像雕一个獾，然后下面雕一个獾，就是动物嘛。 獾是那个哦， 上面放一个喜鹊，然后就叫 欢 天 喜 地。欢 天喜地，獾就是鲁迅也提到过的吃瓜偷瓜的那个獾。 然后它也是那种。 谐音， 对谐音， 对 欢天喜地 哦， 你看画了个喜鹊，有的时候就是树杈上搁一只喜鹊，对吧？我们老说喜鹊见着喜鹊，喜鹊登梅， 对 呀、啊，这个喜鹊以前咱大 喜上眉梢， 喜上眉梢、 哦、 没错， 对 是一种主人的对他家族和本人的一种期盼吧。 对这种图案，我想可能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确实见得少。 嗯， 现在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包括穿衣服啊、戴帽啊，包括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都不大常用。 对， 所以就尤为的珍贵哈，了解这些传统文化。 没错。 嗯，包括我看里边这个本固之荣，这是莲花丛生的那个感觉哈。我都没听过这个词儿，对， 这些也都是我们后来在这个比对这些图案的时候，才慢慢的才有了解。有一些图案确实是日常生活里见不到的， 嗯， 有一些老式的家具，还有那个文玩上面的有一些图案，瓷器，像那个什么玉器， 对， 有一些雕刻会有这些吉祥图案。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可能像我吧，我平时也不太关注那个，所以就了解也不多， 嗯， 但是拍了门墩之后。可能就会知道一些了， 嗯，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所以说确实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就是这样的。 特想知道哈，那现在这些门墩儿，你看你们发现了那么多，又拍了那么多，让大家了解了那么多哈，那这些门墩儿现在的这个现状是怎么样的呢？ 现状是这样，在北京有一些像锣鼓山地区，还有包括一些国子监地区，那么现在四合院保存比较完好，这些门墩儿呢依旧。还是在原址上，对原位，那么展现它的历史文化，那么很多一些游客或者摄影爱好者还是会拍照，但是呢，随着它城市建设，有些门墩呢可能就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有一部分门墩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呢就下落不明了，还有一部分门墩呢，像北京的石刻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古建筑博物馆都有一些收藏。 北京那个语言文化大学， 语言大学还有一个门诊， 那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叫诊石原， 诊石原 就是当时就是他刚才提到的那个日本的老先生，叫 岩本功夫， 他在那个学校里面收集的一个小园区吧，然后里面罗列的都是一些门墩儿。 那绝大多数的门墩儿现在可能还是下落不明，一些还是。保存下来的相对的少一些，因为有一点啊，这个可以理解，就是门墩的东西啊，在门上还起到它作用，但一旦大规模的展示，博物馆也好，它确实不好展示，而且呢很沉，运输起来有着一个门墩能这个一两个人搬不动的，所以说人家就是想捐的给博物馆或者博物馆去，它需要大规模的一个搬运过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确实是这个门墩在门上的时候的历史意义更大，甚至我认为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连门一起，都给它异地复建到博物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因为门墩是门的一部分，光把门墩收集起来，有的时候会让给人感觉，哎呦，这个门墩到底干嘛使？ 可以让大家看见它的那个在建筑上面的那个。 所以我希望 作为构架来讲， 博物馆条件允许的话，能不能把那个门和门墩一起搬进博物馆？ 对，好。特别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读书俱乐部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 我们一生要走多远，要熬过几重苦寒，才能在贪聚之前不悔不怨。 摇摇欲坠的灰鸟，身躯疲倦的野草，歌唱不一样，肩上最后的信念。 当我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